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三天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外出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午后至傍晚西南部山区有小阵雨，东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33到31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与科学家，他孜孜不倦地投入对众多领域的创新研究，包括解剖学、化石、鸟类、心脏、飞行器、光学、植物学、地质学、水流以及武器等等。达芬奇的天才之处正是基于那些我们也可以通过自我训练提升的能力，热切的好奇心，认真的观察以及异想天开的能力，同时他能对自己稍显异类而泰然处之。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利奥纳多·达芬奇传》，从凡人到天才的创造力密码。主讲人本书译者汪斌博士，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大家已经听到了，汪斌博士今天要谈的这本书大家也听到了，汪斌博士翻译的。那今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利奥纳多·达芬奇传》，它还有一个特别长的啊副标题，从凡人到天才的创造力密码。汪斌博士，你看前几天下雨，我们跟大家说了下雨天读书天，然后呢前几天呢特别凉爽，我们跟大家也说过了，说下雨天凉爽天啊，读书天。那今天我知道天气预报从这周开始啊，又晒又蒸又闷，所以这样的天也是读书天是吧？ 因为读书可以让我们沉静下来，更重要的是一本好书可以让我们从炎炎的夏日钻到书中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避暑纳凉的好方式。 哎，大家要知道汪斌博士翻译这本书用了大半年的时间，然后天天夜以继日，从早到晚起五更睡半夜的，听完以后心里面是不是觉得哇凉哇凉的 如果大家能在生活中找到这么一件事儿，我相信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对你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当一本好书展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特别是你有机会成为这本书的译者，其实我更把这个角色当作介绍者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荣幸和兴奋。 所以接下来汪斌博士坦白吧，你看你学霸，然后呢这个达芬奇啊，虽然大家知道他非常著名的一个头衔是这个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排第一的，然后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跨界的学问，但你们俩其实还是在医学上有非常多的密交集的地方。然后你画画肯定没人画得好，然后呢你做生意也没有人做得好 我做很多事都没他做得好这也是 我接手这个书翻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去翻译这本书啊？在介绍这本书之前， 为什么你会用这么长时间，没白天没黑夜的翻这么长时间才翻完？ 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策划编辑韩笑找到了我啊，跟我说他们有这样一本书，问我是不是感兴趣。当时我挺震惊的，为什么他们会找到我？当然这里边，我自恋的想想，是不是有我平时在跟他们互动中流露出来的一些。是不是和达芬奇类似的特质？ 你们都是学霸，都学过医。 对，比如说， 你画画不好 啊，画不好，这应该是和他的重大的区别啊。这也是我在翻一本书的时候感觉到特别膜拜的地方。 哎，所以比如说你也没当过工程师对吧？ 没当过。 你解剖过对吧？拉过人。 我学过解剖学 对吧， 对， 你因为你学医的嘛，然后你设计过武器吗？ 没有。所以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哈，我既对达芬奇好奇，也会发现他所接触的很多领域都是我没有真正接触过的，所以翻译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讲就更加的可贵了，因为我可以从这些领域中学到一些我之前没有了解到的知识。如果说对这本书作为一个译者我最深的印象的话，就是一定要在一生中保有你可贵的好奇，成为一个孜孜不倦的提问者。所以不在乎你不知道什么，而在乎你想不想知道。那如果我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不仅体量大，而且涉及的领域特别的多。像刘莎讲的，有些领域并不是我熟知领域，但是对我来讲，这本书的翻译过程啊，特别有点像，这本书就像我的知识索引。当我在翻译达芬奇的某一方面领域的建树的时候，我就会去查阅这方面的资料和文献。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讲不光是一个翻译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帮助我去学习探索和认知这个世界。所以翻译本身也是在重新去走达芬奇曾经走过的路，这是一种特别让我觉得幸运的事情。 哎，大家听到了吧，王明博士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在无限的走进达芬奇，达芬奇是他前面的一个方向。我想问一下，你到达这个方向，到达这个终点是需要多长时间的？ 翻译的过程，这个书稿交稿如果是一个终点性的标志的话呢，是六个月。但是如果在思想上去靠近达芬奇，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事情。就像达芬奇的一生，他也在不断穷尽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人对世界认知的极限究竟在哪里，也在穷尽世界运转的规律。所以这本书恰恰是我觉得它像一本启蒙，它揭开了你对世界好奇的盖子，让你有机会，当然是不光是向外了啊，也向内。那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说一句，就这个书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有幸也走进了达芬奇的内心世界。如果按我的区分的话，我习惯把人的精神世界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是头脑、理智、智性的知识性的部分，逻辑性的部分，还不是感受性、情绪性的部分。所以这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你不仅可以在知识上获得增长，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在心灵的层面去靠近达芬奇这位我们都觉得距离历史的距离也很遥远，从内心的距离也有些遥远，只能膜拜的天才。 哎，说到了天才啊，达芬奇是天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达芬奇他除了天才以外啊，在我们今天这本书其实更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就是那些可以通过自我提升训练啊得到的能力，比如热切的好奇心、认真的观察以及异想天开的想象力。而这样的一些内容也正是汪冰博士他作为一位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受，或者说能够在他的指引下我们更多的了解达芬奇，完成提升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其实王明博士，我觉得中信出版集团邀请您来翻译这本书，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把作者能够把达芬奇他的所作所为变成我们现代人啊可以执行的这样的希望大多数人都能够执行，不能说每个人都能够执行，变成我们现代人可以能够执行的这样的一套程序呈现给大家。 谢谢刘莎老师的肯定，说的我已经是心花怒放了。你知道作为一个译者，某个时候你是隐在幕后的人物，你希望大家能够无缝的和作者，包括作者所描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包括他的人生链接。但是一方面，我想每一个为这本书付出过努力的人，又都希望大家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能看到你的用心啊，所以特别感谢刘莎刚才对我的肯定。当然我想就像我们所有的用心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大家从这本书 的阅读过程中得到的不光是对达芬奇本身的了解，因为我觉得我们去追忆一个古人，除了可以得到知识上的补充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启发是什么。说到这儿，不得不我提前剧透一下，在这本书中，除了在每一章中都讲到了达芬奇的创造性思维是如何被他刻意的训练和培养之外呢，在这个书中还有专门的一章总结了，在最后啊，总结了达芬奇究竟在哪些方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不断的培养他的创造力。说到这儿，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是我觉得阅读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可以向达芬奇究竟去学习什么。那在今天这个社会，对创造力的要求我觉得比以往任何一个社会可能都更加的凸显出来了，因为这个时代我们创造的方式不仅是解决温饱了，而是能够用你的奇思妙想让人类的生活花样翻新，或者是能让科技包括我们的文化生活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意产品。总之这是一个对创造力非常渴求的时代，正像这本书的主人公所生活的文艺复兴时期。 我们刚才说到了达芬奇，说到了这本书，如果大家去网络上去稍微搜索一下，就会发现有好多的达芬奇传。其实我个人在拿到这本书之前，我想到网上去找一找，我发现啊，这么多的达芬奇，那这一本达芬奇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王密博士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在节目一开始说一说，也方便接下来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说到这本达芬奇特别之处呢，我也先要说一下，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购买了市面上几乎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达芬奇的传记和关于达芬奇笔记的书籍，大概零零总总我那天数了一下有不到20本。阅读这些前人的作品，包括前任的那些译者啊，他们所翻译的作品，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知识的补充，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但是这本书我对比之下有一些它的特别之处。 嗯， 首先我想说的是，从内容上讲，那大部分以前的达芬奇的传记作品，要不就是单纯的讲达芬奇的人生，要不就是达芬奇笔记直接翻译成中文。但是这本书是在达芬奇最新的这个笔记研究基础之上啊，结合他的人生，把两者我认为是做了一个完美的融合。所以在这本书中，你不仅能看到达芬奇的人生，更能看到基于他留存下来的7200页笔记所进行的研究。那以前介绍达芬奇笔记的时候，更多是直接翻译文字，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达芬奇的笔记，因为他是个思维很跳跃的人，可能是片段化的。但是在这本书里，他把笔记连缀在了一起，而且是根据达芬奇的生平、生活故事，包括他当时面临的生活境遇做了一个串联，这就让你在理解这些笔记的时候呢，会感觉更加的有机。所以我想读者，所以作者呢，在画两幅地图在这本传记里，一幅是达芬奇生平的路径地图，另外一部分是达芬奇大脑的发展史。达芬奇大脑的发展历史是通过什么展现的呢？其实就是通过他在笔记上那些图图画画。当然作者还有一些创新性的贡献，比如说在解读笔记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之前我们误读和误解的，包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那随着研究的进展，在书中有很多最新的内容，比如说说到这个飞行器啊，达芬奇画的那个螺旋桨的直升机的原型是很多达芬奇的粉丝热衷和追捧的，但实际上呢，作者基于一些研究报告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深入的研究发现，这里面的很多飞行器实际是用在宫廷表演中的，实际上是宫廷表演的舞台特效的一部分。但是即使这是舞台特效的一部分，依然不影响在他的设计中有很多元素是基于达芬奇对鸟类飞行的观察和研究。 达芬奇的人生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孩子，都应该不止于吸收知识，更要去质疑，要充满想象力，敢于不同凡响，就像任何时代的异类天才和创新者一样。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与科学家， 他孜孜不倦地投入对众多领域的创新研究，包括解剖学、化石、鸟类、心脏、飞行器、光学、植物学、地质学、水流以及武器等等。达芬奇的天才之处正是基于那些我们也可以通过自我训练提升的能力，热切的好奇心，认真的观察以及异想天开的能力，同时他能对自己稍显异类而泰然处之。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利奥纳多·达芬奇传，从凡人到天才的创造力密码，主讲人本书译者汪斌博士，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啊，利奥纳多·达芬奇传，主讲人呢是译者汪斌博士。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这本书呢，你在翻译过程当中啊费挺大劲，然后现在说起来心都哇凉哇凉的，所以特别适合大家在炎炎夏日来阅读。 心都哇凉哇凉，但是拿到书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温暖的。 我应该用火热来形容。 这个书让我感到温暖，或者像刘莎说的火热的一个原因呢，实际上是他的用心之处。我觉得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啊，包括本书的装帧的设计者，真的是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去过印厂嘛，当时是有个大概的概念，但是真正收到书的时候还是挺震惊的。书的内容如果说是我认真仔细养育的一个娃的话，但我真没想到这个娃， 你的娃穿了这么好看的衣服。 这个书的外封应该是一个现在很时髦 PVC 的半透明的材料，然后在书的这个外封上边呢有达芬奇在笔记上画的这个工程的图样，然后在中间呢是一个箭透的这么一个椭圆形的窗口， 能够看到达芬奇本人。 对，因为这个书是一个装帧非常精美的精装书，然后里透过它呢就可以看到达芬奇的画像，这是本书这个精装封皮所采用的一张图。当然我觉得这个设计者是很用心的哈。其实这个设计的故事也是后来我拿到书才看到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向大家声明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个书装帧的设计者也是达芬奇的粉丝啊，叫周腾加二郎，中信出版集团的艺术总监。他说他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把达芬奇的工程草图前置作为护封，实际上就是把达芬奇画家之外的身份角色前置。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以为这本书，因为它是引进版本，你们是外文书，我一直以为中文版本的和外文原版的封皮儿啊，或者说印刷整体是一致的。刚才听你这个介绍，其实是不一样的，是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设计啊。我记得编辑专门跟我说，要争取让此书做到细节感人，因为我们知道达芬奇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对 他的作品也是不达至完美是绝不会罢手的。那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就说，如果把达芬奇的工程师或者其他方面的成就前置，这其实更尊重了达芬奇对自己人生的设定。达芬奇其实有一阵是厌倦了绘画的，他是扔掉了画笔，不想再看画笔，他甚至说自己不能接受再继续画画，因为对他来讲世界可以好奇的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多了，而绘画对他来讲之前很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营生哈，他需要靠这个来养活自己。 也就是说他的营生干得还挺好的， 对， 他已经能够完成自己退休之前的所有的关于经济的这个问题。 而且在这个书中有说，他除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他的学徒啊，包括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助手，但是他不会多赚钱，只是够养活这一群人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达芬奇养活的那是一套班子，大家知道那套班子是干什么的吗？他们给当时的欧洲非常著名的很多国家的那种大教堂，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文艺复兴时期嘛，很多的啊画作其实都可以在教堂的穹顶能够看到，在教堂壁画等等等等，那些画作都非常的巨大，他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要养活一套班底，而且呢是有活没活的时候那套班子都不能散。他虽然拿的不多，但是得到的钱应该是一笔庞大的金额。 他对下属是非常非常的宽容的，同时也是友善的。比如说他自己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在他人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吃素的，但是他会买肉是为了他的，如果我们现在叫团队里的那些人。其实在达芬奇的这本传记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刚才像刘莎说的或者我提到的达芬奇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他和团队工作的模式是什么， 那他可能在流水线上啊，当时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他们被当作工匠一开始，但是随着达芬奇的出现，他把透视学，把他所研究到的光学都应用到绘画当中，也正是因为这些贡献，绘画逐渐变得不再只是一个工匠的活，它融合了科学，它里边体现了很多数学的规则，包括刚才讲的透视规则，于是画家的地位也在不断的上升，最终就出现了从之前认为的匠人所蜕变出来的冉冉升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巨星，比如说莱昂纳多达芬奇，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另外一位叫米开朗基罗。 嗯， 这两位呢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其实重新定义了画家，以前我们认为画家叫做艺匠，既是艺术人才，更多的也是一种工匠，而现在他们有了独立的创意和思想，开始让这个职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尊重。嗯，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职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尊重，其实是有原因的，要和当时的这些应该还是在教会统治的啊，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应该是在教会统治的这样的这样的手，这样的一些人的手中，所以呢在给予他们丰厚的报酬的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的整个的社会地位。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跟大家来强调，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啊，虽然现在的欧美的比如说文学艺术非常发达，但当时的那个时间段啊，文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的，艺术也仅仅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那么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身份才会有更进一步的提升。还有一点，刚才汪冰博士谈到了，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之前，我们很少能够在教堂的顶上看到那种大的，不论是圣子圣母还是等等的啊，跟这些教会教廷有关的画像，是因为那个时候呀，还没有像达芬奇这样的全才。大家有没有注意，你在平面上看到的画和你在弯曲的地方看到的画啊，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他要把这个比例，比如说你的这个地方要拉长点，那个地方要短一点，虽然在画上你看到是变形的，但是我们在底下看的人看到的是正常的人物，这都是挺需要这个技巧的，他得数学好吧。 嗯， 你看咱们要画一个变形的画，然后在底下你他得数学好，他为什么是一个工程师，这里面还涉及到，因为有的时候他不仅要画，他要负责建造这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呢他怎么样在画和建造的同时能够最经济合理的分配那些钱，然后即便他自己拿的不多，他的那些底下的团队需要生活呀。 说的太对了，所以对当时的能够啊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家或者画师，然后还带领团队，这其实是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啊，操持一个班子，包括还要去寻找赞助人。在书中呢也详细介绍了在达芬奇的一生中，他的历任的赞助人以及和他们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我觉得这对我们了解达芬奇、了解那个时代都特别的有帮助。那刚才说到了关于艺术家的地位，刘沙既然提到了作品中融入的数学，我就想到了在书中有讲到《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是一幅巨型的壁画，在画幅较小的时候，我们不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站在画的中央，你距离画的边缘可能和距离中心点的距离啊差异不是很大，如果画幅不大的时候，但是当画幅特别巨大的时候，你站在画的中间去看的时候，你再看边缘就会发生一些畸变，这个时候为了让观者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透视，就意味着要加入人工透视的调整。这真的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如果你不仔细想的话，你没觉得，哎，你觉得这壁画画的挺好，但是你想画家要精确的根据你所站的位置，包括距离画面边缘的这可能会带来的透视畸变，做出不断的调整，才能让一幅看似自然的画师这么的轻松，这么的随意，但是往往在背后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这绝对是对智力的一个挑战。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达芬奇呢，他为什么成为当时的那个世界的啊明星，一颗非常耀眼的明星？除了前面说到他为当时的这个虽然从中世纪走过的文艺复兴时期啊，依旧呢是教会和教皇统治的，但是那个时期呢已经是一个过渡了，就是我们通过达芬奇的身上的 的这些特质也能够看到，他完全不是以当时那个社会的主流，就是所有的神的意志都是我的意志，我只不过是遵循神的意志在行动。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要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个和当时的时代是非常吻合的。从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啊，被教皇教会所控制的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从神，我们认为神控制世界，到回到人类本身，尊重人类本身的认知能力，包括人类生命的价值，这也是达芬奇一辈子奋斗的一个目标。比如解剖尸体，就有人打小报告啊，说他这个解剖尸体是对神的亵渎。实际上在达芬奇的一生中呢，他并没有一个声称自己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质疑当时所谓的教条，所谓的规矩。也正是因为这种质疑精神，其实也和后来所谓欧洲的启蒙时代的精神是遥相呼应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人，就是我不相信别人告诉我的二手经验，我永远要用我的眼睛，用我的双手去探索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世界就再也没有了所谓宗教权威的二次解读。那其实是和人和世界的直接的连接。这可能也是达芬奇身上让我们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就在那样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他选择了用一种超级前卫的态度，其实就是后来所谓的科学实验精神来认知这个世界。 谈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啊，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是他的艺术，但实际上文艺复兴时代它带给我们人类，我们现在回看更多的是思想的那种变化。而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达芬奇他的一生，他的一生除了他是天才，除了他有那么多的跨界的各种各样的成就以外，他其实也能够对自己在当时那个时代稍显异类而泰然处之，多么多么现代的一个人啊。所以有人就会说达芬奇他不是当时那个时候的人，他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他对自己的悦纳程度啊，也和他对世界的认知有关。他觉得特别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不符合主流价值的审美不一定就是你的问题。看这本书，我觉得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哦，原来我和别人的差异也许正是我的可贵之处。但是可能很多人很早就选择了放弃，而去遵从所谓的规则和教条，融入所谓的主流，竟然放弃了自己身上最宝贵的部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利奥纳多达芬奇传，从凡人到天才的创造力密码。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 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

为什么称它是文艺复兴呢？当时的人们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经高度的繁荣，但是在中世纪啊，却被衰败淹没，直到14世纪以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因此被称作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最早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的各国，在16世纪达到顶峰，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与近代的分界。文艺复兴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谈到的利奥纳多达芬奇，他就身处这个时代，他也是这个时代的杰出的领袖，被称作是文艺复兴三杰。我们一定要再强调啊，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啊，王明博士，他可能呢和大家解读的达芬奇有不同的路径，因为作为心理学专家的王明博士更会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达芬奇为什么去做这些，而做这些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动力。可能很多人会说啊，达芬奇他那个时代又有声望又有钱又有地位，不是挺好的，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探索？他每走的一条路其实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零，从零开始的过程。达芬奇真是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 说到这个找麻烦，我想对很多朋友来讲，学习就是件麻烦事儿，因为学习意味着要考试，要做作业，要看书。但是对达芬奇来讲，学习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恰恰相反，不让他学习可能才是让他感到烦恼的人生，因为他在学习中感受到了乐趣。这可能也是本书啊，我觉得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阅读感受。比如说，我觉得对青年朋友，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好奇被重新燃点起来。因为我们都会知道，现代的生活中很多人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社会变得无比的复杂。复杂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了，各行各业都有专业人士。当我们去问一个骨科大夫心内科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摇摇头告诉你，我也不知道。这不是骨科大夫的错，而是因为社会分工足够细，每一个专业领域都有大量的信息需要去学习的时候，通才变得非常非常的罕见。但是达芬奇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通才啊，当然他覆盖的领域可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就是我怎么能一生中我读多少个本科，我读多少个专业，读多少个研究生，才能够覆盖这么多的世界的专业分科的领域呢？在今天来说，这件事变得不可能实现了。但是我觉得成为通才可能变得困难了，不过成为一个有好奇心的人，这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在今天专业分工越细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越来越不用操心了啊，就所有的生活都外包了，所有的事情都有专业的人员去做。但是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你省下来的时间去干什么了？我觉得大部分人省下来的时间可能是享受一些推送的信息，比如说玩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剩下来的时间去好奇世界，我觉得这个省下来的时间就变得值得了。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专业有专业人做就行了，要我干什么呢？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啊，达芬奇他发现世界规律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书中提到的叫类比法。他发现比如说在河流的运动中所出现的漩涡，就和头发所形成的这个卷曲有类似之处，空气中也有类似的漩涡和涡流。他后来研究心脏瓣膜的时候，领先了几百年，发现主脉瓣的关闭也是发现这里边存在着涡流，于是在不同领域中反复发现同一个模式和规律。这就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个终极大法，或者说复杂世界总会有一些简单的原则。 大家注意，前面汪明博士谈到的达芬奇的这一系列的发现也好，或者说他的感受也好，其实都是和当时的社会啊是相背离的，因为当时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赋予的。为什么这个漩涡和那个漩涡一样？神当时做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我们特别要强调，或者说汪明博士在前面也说到的，这本书我们为什么在今天阅读还会对我们有这么多的应该叫启发吧，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稍显异类而又能自我坦然处之的态度。其实另外的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论在什么时代啊，创新者可能会受到摧残，可能会道路艰难，但是真正的下一个时代是属于那些创新者的。 这可能也是本书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啊。说到创新者，就不得不提到本书的作者。本书的作者呢，是著名的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他有一本书，相信大部分读者都至少听说过，就是史蒂夫·乔布斯传。 这也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我记得当时是在乔布斯去世刚刚去世的时候，就以火速上线的这种方式迅速的推出了。当时我周围很多朋友的不光是自己买了，而是他们的单位也有购买，因为他确实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公认的创新天才。但是作者为什么他写过乔布斯传，写过爱因斯坦传，包括富兰克林传，后来又越来越往前去追溯到达芬奇身上呢？因为乔布斯崇拜和欣赏的人并不多啊，但是达芬奇是其中一位，所以他也会发现为什么像乔布斯这样能够站在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点的人会对达芬奇情有独钟呢？这是他好奇的一个起点。当然通过这个起点，他花了好长的时间去了欧洲的很多地方，去参观那些画作，去研究那些手稿，最终其实他还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人类历史上公认的啊最具创造性的头脑是如何运作的，它是如何成长为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样子。这可能也是作者为他一系列的讲创新者和创造者的书所画上的也许是一个暂时的完美的逗号也好，或者是句号也好，至少他通过这种方式推演出了我们该如何去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创造力。当然这本书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啊就在美国上市了，一上市就成为美国亚马逊的十月的最佳好书。纽约客、华盛顿邮报对这本书都是赞赏有加，特别是我前一阵看到一篇推荐文章，比尔盖茨推荐18年的夏季好书的时候专门提到了这本利奥纳多达芬奇传。 我们刚才说到这位作者啊，沃尔特艾萨克森，他不仅仅呢是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达芬奇传，还有呢乔布斯传，同时呢他也写了像富兰克林传、爱因斯坦传，还有创新者等等。他说他写的每一部书一定都是一个跨界成功的巨匠，达芬奇正是这样的一个跨界成功的巨匠。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说到了啊他写的这本书是跨界成功的巨匠。那王明博士，都说译者啊是对这本书的一个再创造，那么你个人感受啊达芬奇他的跨界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我觉得他好像所有跟人类有关的事情他都做了。 我觉得他的跨界基本上就是当时你能够想到的能触及到的未来会细分为科学研究的领域他都有触及到了。我们常说的比如说飞行器，还有解剖学、武器，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提到的他对世界的认知，还有一部分是对化石学的认知啊。他还是个优秀的即兴诗人，他还是制作乐器的高手，他还设计了很多种不同的乐器，包括有一种乐器是后来在前几年的时候还有一位音乐家兼乐器制造者把它复制出来了。他把小提琴和钢琴结合在一起，键盘乐器和弦乐的结合，这在音乐史上是没有人实践过的。而他这个乐器呢，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我们拉提琴的时候有弓，但是弓是往复运动，然后他把弓做成了轮子一样的，所以弓就变成了旋转运动的。然后用弓去拉弦，但是最终呢是由键盘来控制这个机器，所以就把键盘和弦乐器结合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创新性的方式只是他才华的一个体现，你就可以想象就是他凡是触摸到的东西他都在想我怎么能让他做得更好，我还有什么创造的地方，我还可以让他如何变得与众不同。所以说他真的是带引号的叫干一行爱一行，当然前提是能够激发起他创造性的兴趣。这也就意味着对他来讲生活中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他都永远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能够让他发生怎样的改变。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创造性的来源，因为他们不甘于接受一个现成的世界。 我们现在看这本利奥纳多达芬奇传，很多朋友都是从比如说它是一本人物传记的书籍，但是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阅读这本书。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沃尔特，他呢很多朋友看到他的标签都写的他是畅销书的作者，其实还要告诉大家他也是一位在大学里讲历史的教授。那么 对于作者，尤其对于现在最近几年啊，西方的这些历史书的作者，很多朋友特别容易贴标签，比如说他是历史作家所写的这个历史书，那么他们所写的历史书可能故事性比较强，但呢，这个真实性啊有待考证。而那些历史学者所写就的这个书籍呢，可能看起来真实性啊非常严谨，可是呢，是不是能够特别有故事性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位作家，他既是畅销书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者，所以他把这两者啊做得特别好。而往往我们看到达芬奇的一些书籍一些传记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谈到的是他艺术啊，或者是达芬奇的一些作品，但是这本书是和达芬奇的这些笔记紧密相连的。 因为达芬奇的笔记呢还在不断一个发现整理的过程当中，所以实际上这本新出的量呢都有达芬奇的传记中呢有很多关于他笔记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可能也是本书的一个独特价值所在。像刚才刘莎讲的啊，这本书引用了大量的专业文献，包括很多硕士和博士的毕业论文。研究达芬奇呢，也是一个在艺术史啊，包括在很多领域的分支。达芬奇也给后人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就有点像我经常提到那个《红楼梦》的红学家，是不是？就是一个人啊，一本书给了后世很多研究他的机会，这也就意味着里边蕴含着大量的信息量。那作者呢，其实引用了叫，应该我记得在原书中是上百页的密密麻麻的专业文献，但这本书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处理啊，为了解除大家捧这本精装书的阅读负担，在最后呢专门设计了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找到书中一一对应的引文。 哎，我们刚才说到了达芬奇的这个笔记特别引人注目，其实他那书里面不是说我今天有什么特别特别重要的会议，然后呢我要怎么着怎么着，有什么创世纪的创举，他经常在笔记本里面都是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人到底为什么会打哈欠，人的脸上究竟会有多少块肌肉，还有鳄鱼的爪子到底长什么模样，鹅的脚掌，大家注意鹅的脚掌究竟是张开还是并拢的，您看到过吗？还有为什么鱼在水中比鸟在空中运动得更快，按道理说是水里的阻力更大，还有比如说影子边缘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把影子画下来，还有啄木鸟的舌头究竟长什么样子。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与科学家，他孜孜不倦地投入对众多领域的创新研究，包括解剖学、化石、鸟类、心脏、飞行器、光学、植物学、地质学、水流以及武器等等。达芬奇的天才之处正是基于那些我们也可以通过自我训练提升的能力，热切的好奇心，认真的观察以及异想天开的能力，同时他能对自己稍显异类而泰然处之。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列奥纳多·达芬奇传，从凡人到天才的创造力密码，主讲人本书译者汪斌博士，欢迎收听。 刚才我们说到了达芬奇的笔记本，大家有没有感觉这特别像，我觉得说高中生都不对，应该像初中生还有小学生的笔记本。王明博士，你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笔记本上记这些问题吗？记这些这么低级的问题吗？ 说到这个低级，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是挺低级的，这个低级是指非常的幼稚，比如说啄木鸟的舌头长什么样？当然，书中还介绍了一个达芬奇一直着迷的问题，就是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但是低级的背后其实很深奥、很高级的。比如天空为什么是蓝色这件事情，有多少大人能够完美的解释给我们 的孩子呢？光的折射。 哎，应该严格说是光的散射。那 光的散射。 初步的理论是，第一开始啊，人们认为是这个空气中有水蒸气、有尘埃，然后它们散射。散射的时候呢，波长较短的光，比如蓝光和紫光， 更容易被散射。所以呢，但是紫光我们受到视觉细胞的限制啊，有些紫特别是偏紫外的光我们是看不见的，于是蓝光就进入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天是蓝的。这是第一代的蓝天理论，这也是书中这个达芬奇认为的天是蓝的，大概是这个原因。他还做了两个实验啊。那第二代蓝天理论呢，就发现当空气中没有尘埃、没有微粒、没有水蒸气的时候，其实这种散射依然在发生。那是什么发生了呢？实际上是空气中的氮气和氧气的分子所在那个层面上对空气、对阳光进行的散射。那这个散射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所谓的空气并不像我们想的是一个均质透明的玻璃，如果是那样的话也不会发生那样大的散射，而是因为它密度有差异，它本身也不像我们所想的样那么均匀，这些都会带来更多的散射。这里边呢就有下一个问题了抱歉，因为我要这个自卖就要自卖自夸一下，我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 从这本书里到底学了多少知识。 对，然后这个散射之后呢天空蓝色，但是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点啊，然后我们在抬头看太阳的时候，太阳更像一个鸡蛋黄的颜色，或者更红一些，或者更黄一些。那原因就是蓝色的光都被散射掉了，所以剩下的可能更多当直视阳光的时候看到的更多是发红发黄的光。那实际上天空本身的颜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在黑暗的屋子里开一盏灯，实际上天空应该是黑的。达芬奇是怎么关注到的呢？他爬山的时候发现，往山的高处爬得越高，天空的颜色越深，其实是黑色的背景。宇宙本身如果没有光线的话，那是一个黑屋子，对吗？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理论上就像一个点燃了巨大的白炽灯，应该是一个单光源的发光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蓝色呢？就是因为刚才说到空气的散射。这里边就会有小朋友马上提下一个问题，那你告诉我了，现在天空是蓝色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傍晚的时候看到的天空不是蓝的，可能是被阳光浸染成了那种红色的、黄色的， 对，彩色的、彩霞 吗？彩色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阳光直射的时候，阳光到达我们人眼的距离和在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斜射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斜射的时候，它要穿越更远的大气层，对吗？才能进入我们的眼睛。而因为蓝色的光线、蓝色的光波容易被散射，所以因为它穿越的距离长，在较早的位置蓝光就已经被散射掉了，所以最终能够来到我们眼睛中的就是除去前面的蓝光散射之后剩下的红色或者黄色的光。 刚才听了这段话，其实我有很多的感受，尽量简短的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现在学习老师说让大家全面发展，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全面发展有什么用啊，我某条腿特别长不就可以了吗？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今天我们从达芬奇的这本书啊，达芬奇这本传记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全面发展是多么重要。只有全面发展的他才能够成为文艺复兴三杰当中的第一位。全面发展不仅仅能够让达芬奇在经济上，他很早就有了让自己过这种自由生活的资本，同时呢也让他的心灵特别的充实，同时还让那么多的人去接受他。如果他只是某一个领域的强人的话，恐怕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接触他。再说到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作者沃尔特，他写的达芬奇传，相信他包括他写的以前的一些传记啊，都不仅仅是从这个巨匠的一部分的这个情况而写起，而是尽量的收集多非常非常全面的资料，然后把它的全面都展示给大家。为什么展示给大家？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还原真实达芬奇，另外一方面其实让这本书有了更多的读者，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再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听到汪冰博士谈到的这样的一本书啊，他谈到的并不是这本书当中他特别熟悉，他是医学，他是心理学的博士，但他谈的是光的折射。他们都对这个世界有着更多的好奇，更愿意啊去了解更多的这个世界的，不论是别人看起来幼稚也好，还是高深也好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其实我觉得你们三个是有挺有共同之处的，所以现在回来为什么中信邀请汪冰博士来翻译这本书？因为中信的另外一本大书也是年度重点书啊，《基因传》是一位医学专家翻译的。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让汪冰博士翻译一本纯医学的书？可能是因为感觉你们更有共志吧。这也是为什么前面你自己存疑，你说为什么他选择这本《达芬奇传》也是中信出版集团的重点书，为什么他们挑你来翻译？我觉得更是看中了你们之间的共性。 谢谢刘莎做的这个总结啊，让我 觉得受宠若惊，但是我要肯定一点的是，作者本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他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前言中有提到，要求自己做一件事情，以达芬奇的方式来生活，观察生活中那些进入成年以后，十岁以后不再会去问的问题。比如说达芬奇问的问题，啄木鸟的舌头。在书中的最后的尾声，其实写的这个内容，一页纸的内容，和达芬奇没有关系，他讲的就是啄木鸟的舌头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它能够伸出来超过自己的喙，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鸟嘴三倍长距离的舌头，这舌头在没伸出之前是怎么藏在啄木鸟的身体里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到最近没多久，其实应该是到现代才慢慢弄清楚它究竟是怎样一个机构，我就不剧透了。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啊，就是在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所谓常见问题的背后，蕴含着多少大自然的信息量，而人一生可能做的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解码这个神奇的世界。 哎，我也不剧透了，这啄木鸟舌头怎么回事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做这本书之前我也看了点知识。大家知道啄木鸟一天你哒哒哒哒哒哒哒敲树多少次吗？10000多次，它也不得脑震荡。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多么愉快的一个结尾啊！王明博士，你的结束语。 说到脑震荡呢，我想阅读这本书啊，我建议大家慢慢读，这本书很厚，读得太快可能会脑水肿，因为信息量太大了。我建议大家也跟作者一样，按着达芬奇的脚步，按照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尝试从阅读这个书的第一天就睁开你好奇的眼睛，去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我相信也许我们离达芬奇有距离，但是我们可以和达芬奇一样活得有好奇，而好奇心正是我们生命力的来源。 王明博士，你说要是有听众朋友正好听到结尾，听咱俩在说啄木鸟的舌头和一天多一万多次，人家会想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希望啊，这样的一本跨界的书，其实正是因为作者和作者所写的这位啊伟人，他也是一个跨界的人，才能够让我们大家呈现给，让我和汪冰博士呈现给大家这么丰富的一期节目。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讲解，再会。 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